75级新技能，每一位选手甚至玩家都会研究，无论境界高低，研究出来的总归都是新东西，只不过境界高的运用起来会非常有效，境界差点的打法会较容易被化解。而到了职业选手这个境界，研究出来的东西就已经不能再用对错高低来简单概括了，讲究的是适合。每位选手不同风格，每个角色不同属性，对于一个技能可能就有不一样的使用方法，套路之外的变化就是因此而来，每个选手都会根据自己的风格和擅长来做调整。邱飞如今已不是当初那个训练营的培训少年，一直期待用自己的角色站在比赛场上的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一味的模仿，对战斗法师他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手法。如今的75级新技能，叶修固然也会做研究，但是却未必能完全推演出每一位选手的使用方法。邱飞他固然是很了解，但就像李一博分析时所说，年轻选手的成长性是谁也无法预测的。又是一年多的成长，再加上对新技能的理解和运用，邱飞终于打出了他自己的套路。落花掌，战斗格是一个滑步，一掌就拍到了千机伞上。盾牌除了化解伤害，对击退这一类的攻击效果的抵抗效果更为明显，只不过这种效果是与盾牌的重量成正比的。千机伞能实现如此轻巧迅速的形态变化，武器重量应该不高，这点判断不难做出，所以此时的盾牌形态，邱飞相信是无法阻止一记落花掌的击退效果的。果不其然，一掌拍到，居莫笑强制后退，而邱飞操作的这一记落花掌攻击角度有一个由下向上的滑动，居莫笑在后退的同时，千机伞的掩护更有一个上扬，伴随着这一后退，下盘立时暴露出极大的空间。邱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记霸碎直接扫出，虽然视线中并没有完全看到，但邱飞清楚这一击是正好可以横扫到君莫笑的，配合着君莫笑的这一强制击退，结果千机伞又在此时哗一下收起，伞尖又变枪口，砰一声响，一枪射出。邱飞操作也快，战斗格是借甩出霸碎的姿势一拧身躲过，但君莫笑却借着这一枪的后坐力加速了自己的后退，战斗格式轰出空档钻入的这一记霸碎终究是差了分毫。 哎呀，这个实在是君莫笑的千机伞变化真的是太出人意料了。 潘林也为邱飞这一击攻击没能命中感到惋惜， 关键是他的形态变化还很快，瞬间就能完成。 李一博说。 但邱飞的攻势并没有停， 潘林叫道。豪龙破军，战斗格式提枪一记豪龙破军直冲过去，不过这一击似乎被叶秋猜中，君莫笑在后腿中已经强行变向，却不料这一记豪龙破军的冲刺也不是一条直线，居然出现了一个微小的弧度，身形偏转的君莫笑终于还是落在了豪龙破军的冲杀轨迹上，这一次躲闪再无可能，仓促间叶修只能让君莫笑做出了一个格挡。这个升到满界后的完全防御技能虽然可以抵消掉豪龙破军这一击的伤害，但是在豪龙破军的强大冲击力和判定下，君莫笑持刀的右臂被崩到了一旁，整个角色在再次被击退的过程中还保持着大幅度的后仰，这已是被打出了僵直状态了。 漂亮， 潘林惊叫，没想到刚才一击没有得手后，邱飞的攻击很快就已经补中。 这一击用的相当有通气，邱飞他猜到了叶修会让君莫笑闪避，但具体是向左还是向右呢？我想他没有把握，但他还是让豪龙破军走出了一个弧度，这就像扑点球一样，左还是右他选一个方向来赌。邱飞打得相当坚决啊， 李一博说。 这一击如果不中的话，恐怕也会停下很大的破绽， 潘林说。 那是当然， 但现在他赌对了，也就抢到了机会。荣耀就是这么美妙。 李一博很陶醉地说。 是啊，叶修虽然还是很快地用格挡招架了住了这一击，避免了伤害，但还是被豪龙破军打出了僵直。裘飞现在已经一套连击上去了，天机调攻，用魔法炫纹的攻击来保护目标的复攻和僵直，这是战斗法师的一套传统打法，但这套打法难度很高啊。 没错，正是因为这种打法难度极高，最后才衍生出了乱球流这种较容易掌握的打法，威力不俗，现在也被更多的选手采用。这种原始的教课版的打法反倒用的人少了。 但这种打法根据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无解的。 理论上而已，即便是巅峰时期的叶秋用这种打法将人无限连死，好像也只出现过那么一次吧。 哈哈，荣耀史上第一经典，我看过那个视频，非常精彩。 是的，经典不可复制，就算叶秋自己那之后也没能再有过那样的发挥。一般来说，这种打法能无懈可击地连击到十段以上，就算打得不错了。 但我们知道乱球流的话，短时间内爆出15段以上并不是什么难事。 是的，乱球流的爆发力更强，也更容易操作，论实战效果，我个人认为比这套传统打法更加适用。 但现在邱飞选手用了这种更难控制的打法，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吧。乱球流也是有前提，是魔法炫纹要有积累，至少也得飘四个以上，但叶修有意控制了攻击中的接触，让邱飞没有办法制造出炫纹，邱飞也是出于无奈，只能选用这种打法。 那他或者换别的攻击套路呢？ 毕竟这种操作如果能连出十几段的话，输出还是相当可观的，邱飞大概也不想错过好容易争取到的机会。 是的，现在他打得还不错。 嗯，不紧不慢，这已经是第七段攻击了， 八段了。 一般来说打出十段都是没有问题的，就看之后能继续维系多久。 两个解说讨论的功夫，邱飞已经完成了十段连击。他紧盯着屏幕，不敢有丝毫松懈。他知道这个打法的难度，更知道对手对这种打法钻研的有多透彻。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透彻，才将这种打法开发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十段了，及格线已经达到，但邱飞依旧未够松懈，难得的机会他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输出。十一段，十二段，十三段，连击在继续。说实话，邱飞此时已经感觉不到这是有多困难，他的大脑好像已经凝固停止了思考，操作就是那样下意识的一下接着一下做出来，让居墨笑一直不离他的毛尖，让炫纹始终漂浮飞舞在身遭，随时待命。十五段，十六段，邱飞感觉到了兴奋，他觉得自己今天的状态出奇的好，原本他是准备在差不多的时候就找个机会大招收尾，但是现在他觉得他完全有能力继续下去，直接连到死。潘林和李毅博士聊起这个话题了，观众们是有了这种期待了，但是邱飞没有想还可以一击，他的心中只有这么一个念头，一击，他追求的只是一击，但是一击一击的不停追求下去。二十段，邱飞的战斗格式面对战斗法师的专家，硬生生地实现了二十段连击。现场那足以掀翻场馆的呼啸声又开始了，加世粉丝们此时觉得无比自豪，他们拥有这么多的优秀选手，他们所向无敌。但就在这时，第二十一段连击终于出现了微小的偏差，没有人发现这种偏差，甚至连邱飞自己都没有，他已经在操作下一击，解说观众也都在期待着下一击。但当这一击送上的时候，邱飞看到了君莫笑的动作。第二十二击，邱飞心头先一步打上了疑问，攻击命中，但是君莫笑跟着就已经化成了一团烟影，影分身术。邱飞意识到了，他第一时间想到防备的就是身后， 但是攻击来自脚下。地心斩首术，君莫笑自泥土里钻出，一击命中，跟着一记膝撞将战斗格式顶向了半空。攻势发动，只一转眼间，连击与被连击方已经换位，战斗格式飘去了空中。君莫笑开始了连串的技能表演。整齐划一的为邱飞数着连击数的现场观众，这一声22在君莫笑的影分身被打散的那一瞬就被卡在喉咙里，没能彻底喊出。转瞬之间，技术统计上翻飞而起的已经不再是战斗格式的连击统计了。 哎，好可惜啊。 潘林这时先没替邱飞担心，而只是惋惜了一下精彩连击的中断。 能在叶秀面前将战斗法师的连击打到这个程度，他已经非常非常出色了，也就是叶秋能抓住那一瞬间的破绽。 李博这说的信誓旦旦的，但那一瞬间的破绽在哪儿呢？其实他也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没见就肯定的说是邱飞露出了破绽。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也相信这套由叶修反复钻研确定的陈旧打法，如果做到完美是无解的。